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可以开始尝试了。在全力突破之前，我们必须先要弄清楚环形海中能够带给我们威胁的海魂兽都有哪些，大概是什么级别。 希望我的判断不要成真才好，否则的话，眼前这并不算十分宽阔的环形海就真的是无法逾越的鸿沟了。 那你安排吧，我们都听你的。 我已经有计划了，我准备在这环形海上走一圈，你们仔细观察，看看海中都有什么魔兽。慕白，你和竹青随时准备用幽冥白虎来接应我。蓉蓉，你为我增幅。小奥，你的金苍蝇对魂骨技能有没有用啊？ 不行，只能增幅魂环技能，自创魂技、领域和魂骨技能都不在此列。 哦，那你给我一根亢奋粉红肠吧。 哎，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复制镜像肠？说不定你自己的魂技用不了，却可以用我们的呢。 哎，不用试了，我的魂环都被锁死了，除了魂力能够使用之外，就算有你的复制镜像肠，也可能无法使用复制过来的技能。放心吧，我有瞬间转移和无敌金身，就算不能通关，自保也问题不大。要是没有无敌金身保命，这探查的任务就交给戴老大了。 那就开始吧，让我们看看这第二关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挡我们离开海神山。 没有了蓝炎黄的种种技能以及武魂真身状态下施展的两大领域，唐三此时在整体实力上已经逊色于戴沐白、朱竹清他们这些同样达到七十级以上的伙伴。但是唐三层出不穷的各种自创魂技以及自身的潜力，如果完全爆发出来，胜负还是很难说。脚尖点地，身体已经窜了出去，魂力的提升令他的唐门武学也同样大有进步。脚踏鬼影迷踪，整个人身后都带着一串淡淡的残影。最为奇特的是，他行进的路线看上去是直的，可却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几个闪身，唐三已经来到了环形海边缘，蓝银领域骤然释放，将自己的感官增强，同时腾身而起，直奔环形海。身体扑出的一瞬间，蓝银皇右腿骨飞行魂技发动，在浑厚的玄天功内力推动下，他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窜了出去，直射向大海。就在唐三身体刚刚窜出陆地，整个环形海骤然沸腾，原本就汹涌的浪涛几乎在一瞬间爆发而起，重重地轰击在了海平面上方十米的金光屏障之上。奇异的是，这升腾而起的海水没有丝毫溅出环形海，唐三的身体也就在这一瞬间完全被笼罩在了海水之中。而史莱克七怪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深蓝色水世界，璀璨的光芒从宁荣荣手中电射而出。虽然他无法使用自己的第七魂技九宝真身，但魂力大增之下，增幅的速度也比之前快得多了。一共六道光芒几乎同一时间落在唐三身上，竟是力量、敏捷、魂力、防御、攻击、属性六大增幅旗帜毫无保留地穿入海水之中，落在唐三身上。当这六道奇光进入海水后，宁荣荣脸色顿时一变。 我的九宝琉璃塔增幅受到海水中不明能量影响，增幅效果削弱30%，实际给三哥带去的增幅不到60%。 海水内仿佛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存在着，迟滞着我的身形，加速我魂力的消耗，就连蓝银领域探查的范围也受到海水阻力而大幅缩小了。 唐三身上散发的蓝银领域光芒照亮了他的身体周围，除了是要进行精神探测，也同样是为了让伙伴们能够从海神山那边看清水里的情况。全身被海水瞬间浸没，唐三也立刻发现了问题。进入海水之中，一股一股的暗流不断冲击着唐三的身体，再加上海水中庞大的浮力，顿时令他身形一阵不稳。尽管唐三控制力很强，但骤然没入水中还是有些难以适应。他明显感觉到了这环形海中海水的不同，除了那制约的能量以外，海水中的阻力也是出奇的大。最重要的是，唐三并不知道自己在水中应该如何前行。蓝炎黄右腿骨的飞行技能虽然能够推动他的身体，但在有阻力的水中，他还需要适应才能够顺利行进。不过 没等唐三开始适应，他已经身处于危境之中了。曾经在他们登上海神山时出现并袭击过白沉香的剑形鱼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唐三身体周围，他们在水中的速度甚至比当初窜出水面在空中行进的速度还要快，几乎只是一瞬间，唐三身体周围已经出现了百只以上的剑形鱼。蓝紫色的光芒围绕着他们的身体，浓郁的魂力波动在海水中钩织成一张大网，封死了唐三所有的道路。唐三没有慌张，比这危险得多的局面他都曾面对过，尽管在水中的环境令他极不适应，他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反应。水中闭气对于修为突破七十级的唐三来说并不算什么，玄天宫内力在畅通无阻的奇经八脉中飞速运转起来，形成美妙的内呼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坚持半个时辰以上而不会感觉到窒息。不过此时此刻，唐三也认识到了瀚海乾坤罩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如果此时有瀚海乾坤罩的存在，他根本不需要这么被动，不但可以迅速沉入水下，不受波涛汹涌的水流影响，还不需要使用内呼吸来抵抗窒息感。收敛蓝银皇右腿骨中的能量喷发，手上黑光一闪，闪耀着淡淡魔纹的昊天锤已经出现在唐三左手掌心之中。曾经伴随唐三实力提升而进化过的昊天锤，此时重量已逾千斤，出现在唐三手中，顿时带着他的身体迅速向海下沉去。先前唐三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那些剑形鱼海魂兽只是围着他，此时身体一动，那些剑形鱼顿时也动了起来，同时向他发起了冲锋。一时间，上百条剑形鱼海魂兽就像是无数被魂力附着的利剑，攒射向唐三。看了姿势，不将唐三的身体刺穿，绝不罢休。岸边的史莱克七怪众人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剑形鱼在发起冲锋的时候，全身都变成了先前弥漫在身体周围的那种蓝紫色，就像一道道流光一般，极为耀眼。而身在环形海中的唐三根本没有可能在这毫无遮蔽物的海水中躲避如此众多的剑形鱼，海水的阻力无法将唐三的鬼影迷踪优势发挥出来，戴沐白等人的心不自觉地揪紧起来。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些剑形鱼能够伤害到唐三，这些剑形鱼看上去不过就是千年魂兽级别左右，尽管数量众多，但还不足以威胁到唐三的生命。可他们这第二考有一个重要的制约条件，那就是在考核的过程中不允许伤害任何一只环形海中的海魂兽，这就令手持昊天锤的唐三也不能击杀他们。而从这些剑形鱼冲锋的速度来看，哪怕唐三不发动攻击，只要任由他们撞在自己身上，结果都会是悲剧，因为这些剑形鱼的攻击分明就是自杀式的攻击。唐三会怎么办呢？他能怎么办？唐三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只见他手中昊天锤轻如无物般动了起来，从左下到右上斜挥而出，同时身体在海水中旋转一周，哪怕是充满阻力的海水也无法影响他此时的速度。深邃的黑光从昊天锤上爆发而出，尽管昊天锤并没有任何魂环附加，但此时他却充分展现出了作为顶级器武魂恐怖的爆发力。黑光所及之处，海水剧烈地涌动起来，已经奔行到岸边的众人清晰地看到，唐三身体周围的海水剧烈地扭曲，所有冲锋到他身体周围的剑形鱼都被水中一股无形的大力荡起，四散纷飞。他们冲锋的速度快，被荡开的速度更快，就像是从唐三身上射出的无数道蓝紫色光芒一般，迅速分散开来。唐三此时的身体也不再下沉，而是悬浮于水中。虽然他是凭借着魂力控制着昊天锤的重量，不过剑形鱼海魂兽的攻击才刚刚开始，骤然被震散之后，他们很快就在环形海中调整好了自己的身形，再次朝着唐三发起了冲锋。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同时发动，百余条剑形鱼极有灵性的分成十组，朝着唐三发起了近乎无缝隙的波浪式攻击，每组十余条海魂兽冲击。第一组被昊天锤震散之后，第二组立刻就扑上来，他们似乎都认准了唐三不敢伤害他们， 冲击一波比一波凶猛，一波比一波迅疾，搅动的海水不断出现扭曲的光晕。面对剑形与海魂兽攻击方式的变化，唐三脸上古井不波，昊天锤在左手之中上下翻飞，每一次震开这些剑形鱼所用的力道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他们冲到自己身前，又能利用昊天锤带起的暗涌将其掀飞而不伤害他们。随着时间的延伸，唐三的身体在飞速地适应着海水的压力、阻力，还有那奇特的限制性能量。对于剑形鱼不断冲击，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经过这段时间的尝试，他虽然还不清楚这些剑形鱼的承受力有多大，但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办法。昊天锤持续挥动，但附加的魂力却开始攀升。剑形鱼海魂兽每一次发动冲锋后，震荡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他们原本迅疾的速度也随着唐三的发力而开始降低了。要知道此时唐三身上可是有着宁荣荣六大辅助的增幅，魂力之强绝不亚于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奇经八脉畅通，令他的回力速度奇快无比。这些剑形鱼带给他的威胁还远远不足，真正令他魂力产生消耗的是这窒息的大海。内呼吸虽然能令他坚持更长的时间，但同时也会令他的魂力消耗随着时间延长而不断增加。 哼，不陪你们玩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